天又有点微亮，笑着回头看那段疯狂，眼泪欲盖弥彰，心却很温暖。当想念只是偶然，当时微笑的模样，等待心酸回暖，细细收藏那些美好就不必忘，让爱换个季节再开花结果，看时间把伤口酿成了收获，在风雪里最美尽头是抱着你，还能有什么就让爱换种感情再重新拥有，就算失去了牵手那种温柔，在生命里最美暖流是你的问候，细水长流在你肩膀，我真的到过天堂，如今朋友般侃侃而谈，难道不敢相信不吗？让爱换个季节再开花结果，看时惜不能到最后，让爱换个感情再重新拥有，两个人用关心代替了苛求，在生命里最美暖流是你的问候，细水长流再开花结果，看时间把伤口酿成了收获，在风雪里最美尽头是抱着你，还能有什么迁就，让爱换种感情再重新拥有，